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首先先跟现在在台湾的听众说，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台北市的独立书店左转有书有一个来自五星的你主题书展，摆放了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书，是由节目受访者还有我们还有书店共同推荐。鬼岛之音的听众可以享有95折的优惠，还有免费限量书签跟贴纸可以拿。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底，我们左转有书见。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在这个节目成型之前，我们原本想做的主题是台商二代，探讨在中国长大的台商二代，他们的样貌、身份认同、他们的信念、生活选择。那时候的想法是，台商二代将会是新生代中最懂中国的台湾人，所以我们要观察中国跟台湾的密切关系，那就该先来认识这些未来的决策者。但后来我们调整了节目的目的，希望在看到未来之前要先了解现在的中国，而来自五星的你就此诞生。我们也将观众的轮廓放大到全球华人，于是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回到最初的台商。我之前住北京和上海时，也曾经认识一些台湾商人，他们很喜欢在中国经商。我最常听到的就是他们说，中国是最自由的市场。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1年8月。 嗨，大家好，我是 Y 平妹。今天的主题是到中国投资是门好生意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当然对于第一名宝座虎视眈眈。在202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党庆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对着世界说，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取代美国的野心非常明显。说到中国经济崛起，就不得不提到台商了。这个特殊的族群从1990年代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劳力低廉且密集的优势吸引了不少台湾及国际商人进驻，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世界工厂了。跟国外企业一样都是中国投资，台商哪里特殊呢？不止同文同种沟通方便，中国已经促统的政治目的下，对于台商一开始释出比较多好处，像在广东东莞黄江的豫园鞋厂，还有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就是扩张成功的例子。但是经历了40个年头，台商依然在中国有优势吗？其他国际大厂想进入中国，又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呢？ 那这个本来就是大企业跟大陆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你不愿意遵守我政府给你设下的这一些规章制度，那你选择退出，就是不要这块市场，那是你的选择。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年资8年的台商，他是浙江顺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游志斌，同时也是亚太台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长，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副理事长，还在中国专门经营培训地方银行业务，也会联系在中国的台湾学生或是协助台湾人到中国实习。这一次我们将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嗨，游志斌先生，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好的，谢谢，很开心邀请上节目。那我们首先要来聊聊，就是你目前的创业跟工作经验，可以稍微请你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目前的工作内容吗？ 我的工作主要是给中国大陆各地的中小银行，乃至于这个四大行，为他们提供咨询跟培训的业务。中国大陆政府是非常有系统的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督导这些银行，要协助这些民营企业在整个中国大陆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让他们扮演更好的角色，然后让他们更有续航力，就提供一些金融的支持。因为 各家银行系统是比较封闭，那他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力量， 对， 来协助他们的人员在放款、在风险、在营销上能够更有效率，更有系统的来放款支持这一些中小企业。 那这个算是亚太台智商务 的工作吗？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浙江顺贷这个网络科技公司是在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呢？ 我们也在做助贷，就是帮助中小企业去跟银行取得贷款。那我们其实是一个仲介的机构，那这些仲介机构有的很专业，那有的很不专业，或者甚至有些是坑蒙拐骗也有。那以顺贷我们还是在大陆是比较正规的来操作，因为我们的股东啊基本上都是硕士本科以上，然后是有银行业背景。那目前我们也在中国大陆呢，就是实际上代理一家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就是帮他们来寻找客户，然后在寻找客户过程中我们前期帮他过滤一定的风险。 了解了解。那我们知道就是你到中国已经八年多，就是2012年离开台湾的，那想知道就是你什么时候有就是想要去中国创业的念头？ 因为我是2006年在台湾淡江大学就读中国大陆研究所。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是一边在读研究所一边在从事补习班的行业 ， 因为台湾面临少子化嘛，我们的教授都会笑我说那个志斌赚的比老师还要多，因为当时我在补习班教书，那时薪就是一个小时是1000块以上，那夯不啷当一个月个赚个10万、10几万是没问题。那当时学校的助理教授可能一个月也才6、7万台币。 嗯嗯嗯。 那我在补习班教了几年以后，然后研究所毕业，我就发现，在台湾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其实赚个10万块在台湾可能是属于中上中等水平啦，但是我认为哦，那赚10万块其实在台北还是底层社会啦，因为你买不起房子， 标准蛮高的。 你除非说你要找一个太太跟你爷一样，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这样下去，这样一教补习班这样下去，那可能就一辈子就一直这样重复啊。那个时候我才刚准备要30岁左右，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大陆是一个机会比较多啦，可是那个开始可能很困难啦，因为那个时候我如果以一个台干的身份到大陆也找不到一个10万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是下了蛮大的决心啦，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先去澳洲待个一年，然后再回来大陆寻找新的机会啊。刚好到了大陆刚好参加了一个实习的活动，然后那时候谈恋爱就想说好，那就留下来大陆发展。另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稍微受过经济学训练都知道啊，台湾每年的成长率是2到3啊，那2012年中国大陆的成长率都快接近2位数啦。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到夜店去啊，开一台卡宴，就是开一台豪车啊，去那个夜店，就有女生会自动上车。可是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2012年到浙江一个很小的城市，三线城市叫义乌啊，那经济比较好，他们满地都是卡宴啊，满地都是豪车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在大陆，哎，豪车可以这么多，然后在台湾豪车是这么稀有。台湾我是比我们的台北市哦，那大陆的义乌是他们的三线城市哦，那我就觉得哪里是发展机会比较多，当然就是大陆啊。当然，但是实际上也很辛苦啦，就是早期确实也很辛苦。 好，那所以在2012年就是你到中国去，然后其实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也算是非常资本主义社会嘛，因为整个城市如果都是跑车在跑，代表他们经济非常的发达，或者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赚到很多的钱，所以你看到在中国那边的潜力，加上你的未来的太太，就现任太太在这边，所以你就决定在中国发展。那你现在也是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副理事长，到现在也是常常协助台湾人到中国去交流，甚至媒合一些实习的机会嘛。那你现在工作其实已经还蛮忙了，怎么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大二就当选政治大学学生议会的副议长，所以我还是比较对参加社团，我还是比较有热情啦。那还有我们家的背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啦，一个比较服务的意识啦。第二个就是说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啦，它的理念就是协助两岸的青年发展。 嗯， 我认为我们在台湾能够读书读到研究所哈，甚至拿奖学金完成学业， 嗯， 那其实我们间接是受到整个社会的滋养跟栽培，所以还是有这种心，这种理念，就是说，不要光自己过得好了，也能够帮助别人，也帮助一下。 嗯嗯嗯， 那况且当时我到大陆来实习，来这个交流， 嗯， 其实也是前面的学长姐在帮助我们。 嗯嗯， 那我觉得在我们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这一批人应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啊，确实很累啊，因为有些时候带那个学生到大陆的金融机构实习，可能我没有全程陪啦，但是我开场的时候要带他们去啊，要代表当团长啊，对不对？ 嗯， 那结束的时候要收尾啊，那中间要去看他们啊， 嗯，哼哼， 那这个都是一个月可能这样啊，耗来耗去就花掉两个礼拜 了。嗯， 那等于说这两个礼拜，如果我有接到我的工作任务，我也没有办法去工作啊，等于我是不赚钱的。 嗯， 第一个我自己没赚钱，第二个我去帮他们忙，我还要花钱。 了解。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我们这个是在台湾内政部，按照台湾内政部的这个规定设置的。 嗯， 那我们这一批理事长、副理事长跟干部，大部分比较有大陆的背景。还有很多是在大陆的高校读这个博士，刚好有这样的地缘跟两岸的网络啦，所以我们才有一些能力可以跟大陆的一些金融机构， 嗯哼哼， 哦，来进行一些联系，包含在大陆的台企联，就我们台商啊，在大陆各地都有台商， 嗯， 台商协会啊， 对， 它又组织成一个全国的整个中国大陆的叫做台企联， 嗯， 那台企联呢也会协助我们来媒合一些就业的机会给台湾的年轻人。那我们青年发展联合会呢，等于是做这个媒介。 了解。所以可能有接受过一些，你刚刚说的台企联的一些协助，那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协会它的活动的资助来源啊，或者是一些资源上的协助，像在中国官方会不会有给一些协助呢？因为毕竟是要促进两岸的交流。 大陆官方可能会关心啦。 嗯嗯。 那资助一般原则上官方要资助那问题就很大， 哦，嗯哼哼， 那可能会违反台湾的法令， 嗯哼， 一般是这样，因为台湾的学生过来实习的时候呢，他自己出机票钱啊， 嗯， 出交通费啊， 嗯哼， 然后也会给我们协会一点工作费。那台湾学生来大陆的时候呢，前期他是自己出交通费， 嗯， 那到了大陆来以后呢，就是企业了， 嗯哼， 比如说到银行实习啊，那银行要提供他吃啊，要提供他住啊， 嗯嗯嗯， 那基本上因为学生也没有太大的费用需要跟政府去切入，那大陆的政府比如说台办系统，他们可能会关心啊，说关心企业说，哎呦，你们让这些台湾学生来实习要重视他们的安全啊，不要有安全事故啊，嗯， 台企联也会给一些协助嘛，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他的主管单位可能是国台办，那他们给的帮助可能是帮助媒合吗？ 主要是帮助媒合啦，嗯，那实际上我们跟大陆的金融机构可能也没有那么熟啊， 嗯， 因为机构跟机构之间要对话， 对， 肯定是比我们个人去跟找机构对话来得方便。那台企联本身他们就在大陆都是企业家， 嗯嗯， 他们的话语权就很强了，啊，主要还是民间对民间，啊，因为大陆从政府的角度，嗯，他们也是主张民间对民间，哎。 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你在中国的一些台商的经验，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就是台商这个群体。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台商到中国发展初期啊，它是以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或是加工业为主，那初期的投资的制造业达到90%，但因为随着就是中国的推动经济转型还有产业在地化的一些政策，所以制造业投资就是比例一年一年在下降，那到了2015年就大概剩下59.1%，那服务业的部分就会从13.8%到现在已经到了40.2%，所以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产业转型。那首先想要请问，就是历经了30-40年这个政策的变动，还有一些国际局势的变化，再加上2015年中国有推出这个中国制造2025， 就是想要打造一个红色供应链。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打进了过去台商的一个生产网络，那台商过去长久生存的那些产业可能就要转型了，不然很难存活。那加上就是在中国会台十一条措施里面有鼓励，就是台湾能够共同参与5G 啊、物联网或人工智慧这些新型的基础设施的研发。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的项目可能都是中国重点发展的项目。那想要请问你怎么看，就是台商在这一块的发展空间？ 台商投资大陆，就是早期他们对资金跟技术比较依赖的时候，确实台湾在大陆的发展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创造的 GDP 已经超过台湾岛内的 GDP， 是台湾当前 GDP 的 1.4 倍。 嗯哼， 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他们累积的过程中，包含他们以前跟苏联合作，大陆它是有整体的整个供应链的整个工业的体系，应该说是非常的全面。那台湾来投资的时候呢，是为他们的供应链注入技术跟资金。可是这一些台湾企业在大陆发展，我认为他们已经融入整个大陆的供应链。 嗯嗯， 甚至刚刚我们主持人在说的大陆整个制造业跟服务业的结构的转型中，台商他也扮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啊。比如说以前来大陆以那个制造业为主啊，可能是开工厂啊，那实际上这些台商早期比如说在上海在杭州这边开工厂，那开大陆要拆迁啊，你这个工厂已经不适合在城市里面，那拆迁的时候那台商他也拿到拆迁的费用啊，对不对？ 嗯哼。 那在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呢，我们台商现在也在加入中国大陆的整个服务业，比如说有一些台商来大陆做凤梨酥啊， 嗯， 来这边做文化产品啊， 嗯哼。 那我之前曾经有提过一个，我说以前台湾是从资源型向知识型在转型啊，因为过去台湾可能是钱比较多嘛，那像我这一代80后的要来大陆赤手空拳打拼的时候呢，跟大陆比起来我们没有资金的优势啊，他们资金比我们更多。嗯，那我们这一代人啊一般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是我是来这里卖我的高学历。那台商到大陆发展，他也是要跟着整个中国大陆他的经济转型，也是要跟他变啊。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那确实就是被淘汰。那我觉得这个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去发展，或者在哪一个地区去发展，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它，而不是它适应你。那我们要适应整个大陆的发展。那确实我们这个年纪的也有一些人在大陆，比如说他先当台干啊，后来也遇到一些瓶颈，那他就回去台湾重新再找新的工作。那我们这一些虽然没有很长进，但是勉强还能够留下来，我们就在这边继续的打拼，然后也比较能够融入大陆，是这样。 了解。所以从过去的就是资金的优势，然后到现在你认为是变成是知识的转型，变知识取向，那就是卖你在过去累积的一些知识或是一些学历，然后向你就是提供一些做金融咨询的服务。那你目前接触到台商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产业呢？ 我目前接触的台商其实各个行业都有，就制造业跟服务业都有。嗯哼哼，农业也有，我们台湾的农业其实在全世界台湾地区的农业在大陆也有一定的优势哦。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水果种得很好吃很甜，那一些台湾累积的技术现在到大陆来还很好用，为什么？因为大陆从2021年他们在推行他们的145计划，这个145计划有点像台湾早期的蒋经国时代有那个十大建设，有没有？以前台湾有那种六年计划、几年计划，像李登辉时期都有那种五年计划，像现在台湾还有什么前瞻计划。 嗯， 好啊，只是说那个前瞻计划可能因为台湾搞得有点荒腔走板。那大陆这种他们是每五年有一个计划，2021年是他们的第1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他们现在主打乡村振兴。那为什么要主打乡村振兴呢？因为中国大陆觉得他们的城市发展已经很不错，那他们现在要把因为共产党的这种执政跟台湾的模式不大一样，他们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过去要发展城市可能就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城市里面，然后大力的发展城市建设。那现在他城市建设哪怕他 他们的那种小县城，比如说我去过一个地方叫普洱，就那个普洱茶的那个产地啊，它曾经是中国大陆的贫困县。我记得我是2016年去普洱那个地方，它的县城里面的建设绝对不会比我们桃园县差。你可能在那县城里面某个角落跑起步来，感觉是在我们台北市的信义区，因为他们现在县城也有很多的高楼，然后它的基础设施呢，说实在的，硬件真的也是盖得很不错，然后城市的管理啊、清洁啊，哎，这些都不错。哦，那从整个中国大陆这种建设的角度啊，我觉得台湾确实过去我们累积的一些经验，来大陆，哎，像我们农业，哎，也可以变成在大陆，他们现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甚至在大陆搞乡村振兴的一些地方，或者一些企业里面，还遇到台湾人。台湾人是在台湾读完书去日本留学，最后是被大陆的企业挖角，挖到大陆来协助他们开展乡村振兴。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岛屿型的社会啦，整体我们培养人才，然后愿意让我们的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哎，我是觉得从某一种角度啊，我还是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常常说什么小确幸，其实也有一批台湾的年轻人是很有战斗力，而且非常的全球化，而且非常能够适应中国大陆的发展，也有这样的一批人。 好，那我们到下一题。我们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就是可以知道台商在中国投资在2010年达到 83% 的历史高峰，但是在2015年之后就开始每年下降，到了2020只剩下 33.3%。 在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可能在2014年像是台湾的青年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运动之后，还有加上可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的各种喊话跟动作，或是去年这两年出现的那个抵制台湾凤梨的做法，让两岸的关系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有比较冷的互动。那如想请问一下，就你的观察，这台湾这七年的政治变化对于台湾人到中国创业的意愿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 是哪里的数据、因为有一些台湾到大陆投资，他并没有到投审会去申报，那大陆他这边是算他的。那如果这两年反正受疫情影响，台湾到大陆的人数啊，或者创业的这种，因为成本变高了，因为你来回都要隔离嘛。 对。 那当然这有一部分有点是政治的干预嘛，导致要隔离。那就是说对台湾人到大陆去创业来讲，我认为就是大陆的官方一定是比较友善的。那因为台湾现在蔡英文政府执政，可能他们对民进党政府跟大陆的关系比较不友善的情况下，当然民进党可能就比较不鼓励台湾人到大陆去发展。可是我认为就是说，有一个大陆学者提过 一句话，他说政府像植物，商人像动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 你反应能力是很慢的啦，那商人是动物，就商人他是凯因斯的投资本能啊。那这两年我相信受到疫情的影响，哪怕是我，那我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到大陆来已经一年多了， 对， 也没有回台湾。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回台湾回去我要隔离21天啊，那隔离21天再回来大陆我要再隔离21天啊，那这两个21天下去就一个多月啦，那我其实办事的成本就很高嘛。那这个我觉得受疫情的影响一定是有，第二个当然也受到台湾政府不鼓励台湾年轻人，甚至是用一些恫吓，比如说我们在机场他又说什么台生去路啊要停看听啊，就台湾的政府现在我觉得是有点走向稍微比较封闭的，因为可能他因为跟大陆在政事上的这种旗舰比较大，对，他会从公权力的角度去干预啊。可是我觉得真正要来大陆赚钱的人，而且赚得到钱的人就不会受到这个干预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台湾确实找不到比大陆当前更好的事业发展，那我就要来啊。 了解。所以就是你的看法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民进党执政嘛，那他对于中国态度当然是比较警惕的，因为过去其实台湾蛮依赖，到现在其实也都蛮依赖中国的经济，所以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可能会推向可能不管是南向政策或者像其他国家发展，他就很久会 偏向就是中国以外的选择，所以很明显也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在民进党这段执政的期间，他是比较是希望可以让跟中国远一点这样子的态度。然后我刚刚的那个数字的话是从海基会，所以可能是台湾这边的数字，所以就可能跟你刚刚提的会有一些落差，这样就是你是说直接在那边登记的数字会比在台湾这边 有报的数字还要多，就会有这样落差。 政治要摆两边啦，经济是摆中间。啊，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行够八斗啊，架够混咒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顾好自己的肚子才去拜佛祖。那当然两岸政治的对抗也不是新鲜事啦，因为从1949年就一直在对抗、就是说中间有缓啦。那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执政当局啦应该是要以苍生为念啦。我们台湾政府常常在说，哦，大陆统战啊，在搞统战啊。 嗯， 那台湾政府不也在搞统战嘛？对不对？那两边都在搞统战。那我是希望，要台商他就是繁荣两岸经济啊。那我是觉得在政治的对抗中，哈，应该要考虑台湾台商跟台胞的一些处境啊，不要台湾搞一搞，把我们台商变成大陆的公敌也不好啊。我们台商在大陆也要卖很多东西给大陆同胞啊。那最后如果让人家，你看大陆以前在抵制日货，对，是没有说抵制台货啦。啊，确实大陆现在有一些民族主义也是比较激动比较激烈，我们希望就是说两岸至少不要这么对抗，然后就是政治人物要有智慧啊去解决这些矛盾。那台商本来就是台胞要生存，然后很多家庭两边跑，家就在两边，那你现在又把它切回到49年以前，那也是造孽，我觉得这样子不大好。 好，了解了解。那我们继续问到，就是一样是在中国投资，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刚刚你有提到统战的部分，有人觉得说就是中国的会台措施对台湾来讲就是统战，那就是它的战略的意图，就是统战的意图会比实际的利益还要高。那我刚刚讲的会台措施就是包括像2018年的会台31条，或是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他推出的会台26条，然后在2020年台湾总统就职前夕中国推出会台11条。其实也刚刚看到时间点也是蛮敏感的，所以才会有刚刚讲到就是他的这个统战的意图或是他宣传的意图是高于实际利益的，那你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就有个部门叫做统战部啊，那个统战部其实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发展也是靠统战，他们叫三大法宝之一啦。那我觉得所有的政党都是在搞统战啊，国民党跟民进党也都在搞统战。因为统战其实在中国大陆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字的含义是比较正面。然后因为在台湾早期有反共的宣传哈，它是比较负面的。确实，因为大陆它也在台湾当局的这种就是不鼓励台湾年轻人来，那大陆他要提出一些因应的政策啊，他就鼓励台湾年轻人要来大陆发展，也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大陆的这个会台政策，因为他会台政策是有门槛的，就说你台湾年轻人在这边如果又没有能力又没有知识又没有适应力，那你光注册公司要去申请那些经费补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的政策补贴都是你企业要先经营，那我再用退税的方式来补贴你。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个行李箱到大陆说你要创业就要来骗补贴，那确实是拿不到啦。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台青比较实际的这种支持，就是说那你小企业刚在大陆发展，那他们有很多青创中心嘛，确实啊，他是可以提供免费的办公室给你，至少你能够先存活下来。那当然这个免费的办公室呢，除了提供给台湾青年，他也提供给香港啊，也提供给澳门啊，也提供给他大陆本地的青年啊。那只是说会台政策也是大陆一个国家一个重点的方向，因为他们有国台办嘛，国家层级有中央台办，然后各个地方也有台湾办事处，就是协助台湾人在当地遇到问题来帮他们做协调的啊，这些部门。 对， 所以他们各个部门也是大陆的模的政治治理的模式啊，他都会提出一些政策啊，一些会台政策。那我觉得就是说台湾人要在大陆发展啊，不能只靠政策啦。 嗯哼， 像我个人就除了那个济南的办公室是不需要缴租金啦啊，当然因为办公室也不是很大， 那其他的补贴政策我个人是没有享受到，但是我觉得我在大陆也没有经营得很不好啊，就是我觉得是各凭本事。 那想要请问，就是台商在中国就是面对了这么多的外国的商人啊，或不管是还是港澳的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就是台商他会是在面对大家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介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群体，就是台商的一个认同？ 台商，我觉得台商可能很多在大陆也融入的相当好，他就是跟港商一样的一个群体啊。大部分的台商在大陆肯定是第一个靠自己的本事来做生意，第二个他们在政治上呢，就可能整体上也会比较认同两岸一家亲呐，或者说政治上不要对立。如果相对于外商，我们跟大陆在情感上呢，这种紧密性哈，一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台商的市场也都在大陆啊。那我们在大陆肯定要遵守大陆当地的法令，然后跟当地的老百姓呢，这个要和平相处，友善相处，那让他们也能够购买我们台商生产的产品，那我们好好的服务他们，也从他们这里赚钱。那台商我觉得在大陆它也是一个蛮庞大的群体啦，我看到的数据啊，哪怕是疫情后，我们大概有180万人在大陆，那台湾2300万人，我们大概是 7-8% 的点的人都在中国大陆、哦、那这批人在大陆其实整体上，台商以前制造业可能给人的印象是觉得说台商比较抠啊，比较精打细算啊。那现在整体就是说台商给大家的感觉也会觉得说，哎，对，虽然我们成本计算可能比较精细，但是我们在一些管理啊，工厂管理啊，制造啊，这个精细化程度是比较高，就是觉得我们台湾人做事还是比较细，比较精细化，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标签嘛，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好，那对于在中国创业或经商，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访问到蛮多受访者的，那有一些港台的受访者有觉得说中国是人治的社会，所以他们其实认为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像是最近的例子可能就像是中国的轿车服务滴滴出行，他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原本要在美国上市，但是他五天后就因为被惩处下架了他们的 APP， 然后理由是因为违法收集个人的信息，还有危害国家数据安全等等，所以就有评论就说这样子下架事件的司法程序正义有问题，认为说这个公告没有详实的写出犯法的理由，所以他们会对中国法治没有信心，就变成说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适合创业或经商的地点。那你怎么看就是过去这些评论者对中国人治社会法治的落实不够确实的这样子的看法？ 就是说从人治跟法治的角度，但中国大陆这几年来确实他也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啊，尤其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哦、就是有时候海外常常会用双重标准来看待中国大陆的一些事物啊，所以大陆老百姓他也很愤怒啊。那确实如果有违反或者是触碰到大陆的法律，当然大陆的政府不会做事啦。那因为滴滴在中国大陆是也算是互联网的巨头啊，那互联网的巨头呢，本身政府对于他们的这种经营一定是比较关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企业要经营就不要对政治有影响，全世界的政府都是暴力组织啦，就是你如果你经营企业又想要颠覆政府的话，那政府第一个会找你算账。那滴滴这个事情牵涉到大陆的人治跟法治，就从我的角度来，我倒不会用二分法，就是说大陆不重视法治。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员他们大部分都有留美，都有海外的经验，那他们在了解西方治理的那一套里面呢，也发现民主制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弊病，比如说从整个疫情的防范的角度，他们就体现了他们大陆制度的一个优势。那从西方的角度就开始说啊，大陆不重视人权啊，或者是这个不重视老百姓啊。可是我认为我在大陆生活十年，就是说这一套制度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适合，而且行之有年，因为没有一套制度是完美的啦。可是就我生活在大陆里面，我认为就是说从法治上，我也没有感受到大陆很人治啊， 比如说你现在那个交通违规啊，各方面其实跟台湾是一样的啊。可能他们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啊，比如说他们的市长啊、县长啊，相对台湾他的权力可能会相对会比较集中，因为台湾的县市长或欧美的县市长，他们都有民意代表每天要去质询他。 嗯哼， 那大陆他们也要受人大的监督，可是整体上就是说，这种议会政治在大陆的行使上，不像其他的地方啊，在大陆就是说，领导人的权力相对是比较集中，没有那么多议会的势力去干预他的施政。那当然弊病就是说，他的权力可能会过大，缺点是没有制衡，可是优点是他效率会比较高。 嗯哼， 那大陆他们也不认为他们这个是人治啊，他们民主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啊，像台湾是走议会，欧美走议会民主啊，嗯，那大陆他们叫集中民主制啊，就是他们也是有选举啊，然后透过认定啊，然后民主的权力集中在县长、地方官员的手上，他的判断跟他的决策啊，不一定可以让每个人都满意， 嗯， 但是基本上他的判断跟他的决策整体上都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啊， 嗯， 因为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如果有疫情或如果出事，其实他们那个下台啊，大陆那些官员的下台啊，是比台湾或者是比欧美的这些政治人物下台的速度还要更快的。 嗯哼， 那我是觉得在不同的这个场景里面呢，他的评论的立场呢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说台湾跟大陆哈，两岸是一家，但是好像是两家人，就是好像两个家庭的婚姻相处模式是不一样的。那你老是要去评断人家的婚姻怎么这样相处，那就会陷入很多的谬误啊。别人可能也不一定想要理你。 了解了解，因为可能在台湾跟中国的政体本来就是已经走不同路很久了嘛。那像刚刚讲到，可能台湾有议会政治，他们有质询，可以质询到一些县市首长或者是总统都可以受到监督。那可能在台湾这方面也比较注重到程序正义。可是就像你讲的，在中国集中权力这件事情，可能像一般我刚刚提到有一些评论，他会诟病说他会不会太人治。但是就你的经验来说，就在你在中国创业的经验来讲，你觉得在目前你还没有感受到说就是这种人治的不公平，或者是一些可能对你来讲是利大于弊，是这样对吧？ 也没有说利大于弊的，因为我是觉得啊，这就是他们的制度啊。 嗯哼哼， 我们来这边就是要来做生意的，又不是要来推翻他们的政府，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两边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我觉得从商的角度也没有感受到说特别的不合规啊。 了解了解， 就是我们要按时要缴税啊。 嗯， 如果不按时缴税或申报啊，那些工商部门也会找你。 了解，那我们再把主题拉回，就是到中国投资创业是一个好生意嘛？除了刚刚提到的滴滴出行，然后之前的蚂蚁金服也因为马云针对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话，所以疑似触动了中国监管部门的一些神经，导致就是蚂蚁金服它被终止在香港上市。那中国的 Google 搜寻引擎的服务也是在2010年因为审查的问题退出中国，那脸书也是同样的类似的理由进不了中国。所以想请问，就是你觉得要进军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台商还是国际企业，要怎么样在中国长久的发展？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啊，你一定要配合哪怕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前辈到大陆来，以前那个什么江炳坤啊、萧万长啊，都是我们过去台湾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也是耳提面命啊，提醒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经商啊，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令啊，然后配合当地政府的一些规章制度，因为不遵守就会给你带来风险。那马云的这个蚂蚁金服，因为我就在杭州啊，当然那种民间说法啦，就单纯的把马云的那个阿里巴巴说他讲了一番话，然后呢就被修理啊，这个大概是大陆之外的一个讲法啦。可是我觉得马云的这一块是中国大陆银监啊，就是银行监督部门，他们开始对金融的这种垄断要提出一些更好的管理措施，因为互联网的发展都是很奔放的，那中国大陆它的整个金融体系也是这么的庞大，那影响的老百姓呢，这个层面又是这么的广， 那过度的资源垄断呢，其实会压抑其他金融生态的良性循环啊。那刚刚又讲到说 Google 脸书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因为审查问题那退出中国，那这个本来就是大企业跟大陆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 嗯、 那博弈的结果就是你不愿意遵守我政府给你设下的这一些规章制度，那你选择退出就是不要这块市场，那是你的选择。那我们又同样的标准看过来，那美国不也在对中国的很多企业进行制裁吗？比如说对华为制裁啊，对大疆制裁啊，以前这些大企业进去美国就好好的啊，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制裁呢？那这个每一个政府都有他的考量，那政府的考量他可以透过法规，透过他们当地的法令来约束你。那就像企业一样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内规啊，对不对？企业管理他的员工也有他的一些规范，那一个国家管理他的企业，当然他要让国家利益的极大化。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做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啊也都会做。那我认为就是说，从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暴力组织。如果你想要颠覆这个国家的时候，那国家肯定是用很多的方法来对付你。 嗯哼， 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 没错没错。 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聊完了台商就是在中国的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要直接把时间拉到现在，就是美中贸易战跟后疫情时代。那不只是台湾，其实到现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在川普时代，就川普这个时代开启了美中贸易战之后，他挑出了中国的智慧财产权问题，然后之后也爆发了一系列像是新疆棉的事件，让西方国家或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选边站。尤其是到了肺炎的疫情之后，有一些除了是前面说的政治考量之外，尤其单纯是见识到病毒让国家停摆的威力，所以他们不想再让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可能不会选择太过依赖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就是你怎么看后疫情时代台商或是国际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后疫情时代就是台商跟国际企业可能有点差异了。那我觉得因为台湾还是中国人嘛，整体上我觉得在情感上、哦、他们会更接受台商。陆商应该是在他们的第一环、啊、然后第二环可能才是台商，那第三环才是外商。 嗯哼，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市场跟中国大陆的发展需不需要你这个企业。第二点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到中国大陆发展的过程中，你愿不愿意入乡随俗，你到了这个地方来，你愿不愿意配合他的整个国家的法令。那我觉得整体上中国大陆现在的成长，经济的成长在全世界还是强劲的，它的市场的需求啊，这个消费的需求也是强劲的。你不想去发展，当然你不去发展别人会也会去啦。那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汽车来讲啊，你看大陆现在路面上跑的汽车都是欧美系的，这几个汽车他们到大陆来，它的竞争格局会改变啦。有些不来的话，你原来是世界上主流的汽车啊，因为你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你可能会变成二流变成三流。而且我觉得欧美可能有一种心态也不大对啦，他老是觉得说中国大陆因为你汽车发展的慢嘛，所以你的品牌应该都是比较差的、啊、比较落后的、啊、那欧美因为长期是走在中国之前，我觉得在心态上他们那个优越感、哦、没有放下，那优越感没有放下啦，然后觉得大陆发展的好了，他们就心理上不舒服，我觉得这样也不大好、 嗯、 那如果你再从历史的角度再往乾隆以前去看中国，那那个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 GDP 都是第一名，对不对？那中国变成东亚病夫也是这一两百年的事情，那现在中国大陆他拼命的要摆脱东亚病夫的这种困境，确实、哦、他们在科技各个方面的领域呢也不断的在突破啊，什么月球啊，登陆月球啊，人造卫星 啊，他们也不断的在突破。 了解。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经济发展其实会随着国际的情势变化有一些改变， 但是美国近期对于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里面，就包括了计划对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发出警告，也对新疆地区实施新的进口管制，还有讨论将北京排除在外的数位贸易协定等等，显示说就是拜登其实也在深化川普时期的抗中国模式。那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嘛，那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大经济体在对抗之下，你认为美国做法会不会影响到台商或者是外国企业到中国的投资意愿呢？在你身边就是接触到台商啊，或者是说是本来就在那边经商的中国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讨论吗？就是会不会有显露出忧心，或者是他觉得啊，可能这会打击到一些准备要到中国去创业或投资人的信心呢？ 如果他属于还是属于犹疑不定的，那可能会受影响。那其实是双向的，比如他在大陆投资还在犹疑不定，有几种情况，也可能他实力也不是很强。第二个，可能中国大陆也不是很需要他。我们要知道中国大陆招商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他很需要你的时候呢，不是你主动要来投资哦，你是被动被他招商引资去投资哦。那你说有没有影响？有些时候影响可能影响到很细微。比如说我昨天去看一个银行业的一个银行的客户，他在中国大陆是做龙虾生意的，就卖龙虾。我们在台湾喝喜酒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一道菜龙虾比较贵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去年疫情他们是亏损的。我说为什么会亏损呢？开餐厅的人居然也受到中美贸易的影响，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然后引发澳洲，就是等于澳洲帮美国战虾要来对抗中国，那中国大陆就不爽啊，说澳洲你出口那么多东西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赚了我们那么多钱，你怎么妈的窝里反，你还配合美国要来打压中国。所以本来中国大陆每年从澳洲进口很多这个葡萄酒还有这个龙虾，那现在中国大陆就不给你进啊，那海关可以干预吧，澳洲龙虾我就检测有问题啊，好，不给你干预。对，那这就影响到在中国大陆做龙虾生意的人啊。所以说实在有些对抗，比如说大陆不让澳洲的龙虾进来，那伤害到谁？伤害到他做龙虾生意的小老百姓啊。那澳洲有没有伤害？澳洲也很伤害啊。第一个，你龙虾卖不出去啊。第二个，据说现在澳洲很多葡萄啊都烂在葡萄园里面了，因为葡萄酒大陆也不要进口了嘛。那这种博弈呢，我觉得从政府的博弈，就是最后牺牲啊也是小老百姓啊。你想伤害到大陆，你自己也会受伤啊。比如说大陆之前给美国也进口很多大豆啊，那你现在美国要制裁人家华为，那人家不给你买大豆啊。所以之前不是说那个大豆在中国的那个公海啊，说绕了几十圈嘛，因为大豆进不来。当然就是说现在是国际局势的变化。我记得我2002年在读政大的时候，有个外交系的教授在讲说，当时那个国际的局势是一超多强，就美国是一个超级强国。不过现在大陆民族自信心也比较膨胀，大陆也觉得说，你美国以前搞垮你的老二，搞垮过德国，然后用那个广场协议也搞垮过日本。哦，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政治学者、经济学在研究，所以你美国以前用那些招哦，我们都要深入的研究，不一定你这些招了你能够搞垮的。 了解。其实刚提到那个美中贸易战啊，尤其是在可能是美国包括他看到中国崛起，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再加上可能看到习近平的比较强硬的政策，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于美国或其他国家产生了威胁，所以导致于现在有这样子的国际情势。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国家间在用不管是抵制呢，还是说他要把它列入黑名单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就像你讲的，的确是会伤人也自伤。那像是刚刚提到说啊，葡萄酒啊可能扔在他的葡萄园里，那龙虾他没有办法销出去，这样子的对抗其实是在很多的国家或是现在的情况下是可以看到的。那我们今天的非常感谢游志斌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在中国的一些创业的经验，然后也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台商在中国发展一些实务的状态，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这个我们隔海相望也不容易啊，也谢谢你们准备很充分，然后我回答了都可以说，都可以公开。 谢谢你， 谢谢谢谢。 你刚刚听到的是外平妹与台商游志斌先生的对谈，同样被称为台商，40年前和40年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志斌先生告诉我们，现在想在中国生存已经失去了当年的优势，而他也说到，你若是两手空空，再多的惠台政策也都没有用。习近平说，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科技界的马云、腾讯、滴滴出行一一的遭到重击，补教业被封杀，电玩被当作是鸦片一样的监控，这些都一再的显示中共正在针对各种私人企业启动全面的监控。这种随时随地就可以拔掉你的生命线的管控方式，还有谁能安心的做中国商业梦呢？刘志斌说，像他这样的商人，他希望大家能够和谐相处，毕竟赚钱才是首要的目的。上个月底，中共的国台办公开介入台商在台湾国内的政治立场，他们非常介意你在民主国家所做的自由选择，只要你选错边，就别想在中国生存。那现在还是会有人说，中国是最自由的市场吗？面对中共的变局，有一些有能力的台商可以返乡，或是转移到东南亚，但没有能力的台商们该怎么办？或是那些已经在中国生根养家，甚至拥有上千的中国员工以及资本，这些商人们除了看中国共产党的脸色，他们还能怎么办？最后，如果有听众想了解更多台湾的政治议题，可以去一起上下班的 podcast， 由陈一起主持，从台湾激进党的角度谈论台湾与国际政治以及中国在想什么。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 Dino 林，后期企划是 Liz 詹，制作助理 Trevor 刘，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